旧人，让我即讲未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了灰暗。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俗你没法见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。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躲，阻止我长眠，让我心跟你共行。Goodbye my loved one， 多干一杯香槟，准我望真你，再求向恋人，愿你即他能将真爱尽送赠，以后你验证到开心，我便放心。若有一天你忧郁不欢伤心，请告知我，无忘野旧人，让我即赶来，好比往日那样，再奉上真心的关心，除掉灰暗。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世俗你没法变真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。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躲，所以我长年让我心跟你共行。应知我灵魂及我心，一切服你没法变更，虽知有无穷尽痛苦，真爱是永没有遗憾。我是无权留下你，你也没法躲，所以我长年跟你共行，跟你共行。

手曾经轻轻掠过我的面庞，陌生人曾经闯入我的新世界，陌生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